票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命，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重庆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重庆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烦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0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膀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花了。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卦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差。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尚远。这周我们的这主题呢叫古韵新生，哎，这也是一个系列的主题了。每天呢我们为您播出老先生的相声名段，还有我们年轻的相声演员表演的作品。也许呢有老先生说的老段子，年轻的演员说的新段子，也许呢有老先生说的新段子，年轻演员说的老段子，反正啊就是尽量给您穿插着来。这样呢您要喜欢听老先生呢，您也得到了满足，您要喜欢听年轻的演员新的包袱呢，您也得到了享受，这就是我们空中笑林想为您做到的。好，下面我们先来听一段传统相声文章会。这个作品呢堪称叫做雅俗共赏，设计的精细巧妙，当中还有文字的游戏。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马氏相声的代表性传承人马志明和他的老搭档黄宗民为您表演这段文章会。 像你们这个说相声的 啊， 也练功嘛？ 啊，当然得练功了。 那什么呀？ 我们就是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哦， 哎， 哪一行都有基本功。 那可不， 就拿我这个文化人来说吧。 哦，您是文化人 啊？ 哦， 文化人 是啊。 我也有我的功课。 那么您每天都干什么呢？ 我每天 啊， 我得读读书。 好。 阅阅报， 嗯， 会会画， 嘿， 习习字， 哦， 着着棋， 还着着棋， 抚抚琴， 哇， 唱唱歌， 嗯， 跳跳舞， 哟， 跑跑步， 哦，您有时候还跑跑步， 干嘛有时候啊？ 啊， 经常跑步啊，咱就干这个的，专业专业跑步。 专业跑步的、哎、哦，您是运动员。 我 啊， 不，我不是运动员，不是运动员，反正每天得跑， 在操场里跑，体育场跑几圈。 你说转着圈跑 啊？ 我不跑圈，不跑圈，我就是马路上，大马路练着长趟子跑步。 哦，大概是马拉松。您能跑多少公里呀、啊？ 公里呀、 啊？啊， 这不知道，不知道。 您能跑几千米吧？ 几千米我也不懂。 嗯， 反正这么说吧，只要你说个地名，我就能跑到。 哇！ 哎，比如说吧，我正在这块儿，这门口这是八里台这儿 啊， 我正这儿歇着呢。 嗯， 有人出题了，北大关，北大关，一商量，嗯，行，合适，跑啊！一口气跑到北大关，到那儿擦擦汗，没等歇会儿呢，又来题目了。小白楼，小白楼，跑，一气儿跑到小白楼。 哦，这都一气儿跑到。 哎， 这半道也不歇会儿， 哪能歇？这没有歇的，都是一气儿跑到。跑的不是多快啊，可也不能太慢，知道吗？这得有姿势。 按着姿势得这么跑，看见吗？ 哦，您就这样跑。 啊，你说吧，无论多远，你说个地名，准能跑到。 那也不见得 啊， 人让你跑到小白楼，你跑到半半道又回来了，这谁知道啊？ 哪能回来？这没有回来，没有回来，准到，准能跑到。谁给出的这题？你让跑到哪儿？你看着，你看怎么样？到没到？到了，你走你的，我再等别的题目再跑。 那出主意这个也跟着你跑啊？ 哎，出题的甭跑啊，他甭跑，我带着他， 带着。 嗯， 怎么带呀、啊？背着， 背我哪背得动啊？ 那怎么带呀、啊？ 我随身呢，总带着这么一大椅子，椅子上有棉垫，有俩胶皮轱辘，头上有这么两颗棍子，我就拽着这棍子这样跑。 哦，拉洋车呀！ 染野， 行了，就甭染野了。说这么热闹还跑步，闹了半天就是拉车的。 怎么了？ 啊？ 怎么了？怎么怎么了？拉车怎么了？ 不怎么，不叫拉车吗？ 对，是拉车，就会拉车呀。 啊， 锻炼身体呀、啊，就会让人出题，越远越好跑。是，待着待着，解闷了，锻炼玩儿了。 哦，人家为了锻炼， 哎， 啊，您这是玩儿 玩儿。 哦，那坐您这车不要钱？ 哪能不要钱呢？也是说价来回讲价收钱呢。 这不还是拉车要钱吗？ 要钱是要钱呐，给车厂子呀，得给人交车份啊。这咱为玩了，人车厂子车主，人家招谁惹谁了？人家是租车的，不得给人家吗？ 那您挣这一天的钱都给车厂子？ 也不是都给他呀，反正这一天钱到晚上，除了交车份，剩下那个我就要了 啊。是啊，拉车的全那样，你要拉不上座还得赔人车份呢。 你怎么知道的？ 废话，我们家上辈有干这个的。 哦， 我能不懂吗？ 你看我这样，我这言谈话语举止动作，我像拉车的吗？ 不，这是从外表上看不出来。 这哪像？告诉你，我是先生。 哦，您学生？ 学生。 是啊， 我是那个福伦学校出来的学生。 哦，福伦学校知道 啊， 北京崇文门内福伦中学，好学校啊。 你说呢？ 啊， 你说呢？铁路局的。 是啊， 铁路局工作人员的后辈子弟都送到福伦中学念书 啊。 我跟他们那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啊？ 我不是崇文门内。 在哪儿啊？ 我是和平门外。和平门外啊，前孙公园，我们那儿叫仁和福伦中学，掌柜的姓刘，刘四爷。 哦，知道知道知道。 是吧？ 知道。你门口那牌匾字号叫仁和。 对， 掌柜的是刘四爷。 哎，你也知道哈。 走。 怎么 还是拉车的？ 不，确实我们仁和福伦中学。 甭废话，仁和车厂子。 你甭瞧不起我。 不，这不是。 你甭瞧不起，这是。你打听打听，你问问。 问什么？ 哎，问我们学校怎么样。 嗯， 不是跟你吹。 怎么着？ 告诉你，我们学校的设备。 我还设备？ 光是那个大铁罩棚就好几个 啊。是啊，那是搁车的，怕雨淋喽。 有教室。 哇，还教室了 啊。很多的文人学者到我们学校参观，赞扬我们好学校，有人才。嗯，不错。 那都谁去过呀？ 谁去过 啊？ 康有为。有个康有为，号叫康南海，人称他康圣人，听说过吗？ 啊，知道。康有为，梁启超吗？ 对呀。 嗯， 康有为，康圣人，到前孙公园来了， 上车厂子来了。 学校， 嗯，好，学校， 我们这刘校长迎接。 刘四爷出来了。 康圣人来的时候，我们同学们都蹲那儿正歇着呢。 您听，这什么学校？学生们都蹲着歇着。 康有为一瞧我们同学们一个一个年轻力壮，细腰长腿，灯笼裤扎腿带，打包头的青布鞋，上身穿着蓝坎肩， 那可不拉车就这打扮吗？ 康有为说：“贵校校长，学生们每天都是什么功课？”刘四爷一听，刘校长一听， 嗯，把实话说出来了， 把这功课表递过去了。 哦， 康老先生，请你老指正。康有为接过功课表一瞧，地理， 对，学生应该有地理课， 跑步， 体育吗？ 跑步，地理， 嗯， 地理跑步，跑步地理，跑步跑步地理地理，地理跑步，跑步地理， 合着就这两样啊？ 基本功啊，先练基本功，先学地理， 嗯， 地理熟了。跑， 对，地理不熟拉不了车嘛。 上回说贵校可以给学生们讲一讲古典文学诗词歌赋，让他们写一写文章。校长说，是啊，每逢这个节日啊，或者是庙会日， 嗯， 我总要给他们讲一讲二伦典故。 好，二伦典故，四书五经。好， 你说那上论语下论语， 是啊， 我们学校哪有四书五经啊？校长给我们讲二轮典故。 怎么个二轮典故呢？ 二轮的典故啊，也就是拐弯啊、抹角啊、上坡下坡、打天秤舞的， 嗯，反正就拉车那点事儿呗。 康维说，既然如此，我要在贵校出个题目，请每个学生对诗一篇，可否？康圣人要出个题， 要考一考你们。 我们校长跟同学们听了，个个是面带微笑，毫无惧色， 满不在乎。 康有为说，今天我出题有三个要求。 哪三个要求？ 第一，学生们的座位要分开，不准两个人用一张桌子。 嗯，那防止互相偷看递小条什么的。 第二，一律用墨笔答卷，不准使钢笔和铅笔。 那要看看你们小楷的功夫。 第三，要25分钟交卷。 哎呦，时间紧，不容思考啊。 时间紧还不说呀， 啊， 康圣人出的这题太难了。 哦，什么题呀？ 春秋题。 春秋题是深了点儿。 康圣人出的题是春， 嗯， 让我们对的是秋。 哦， 他在黑板上写了四句诗。 怎么写的？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哎，这是千家诗啊。 各位同学，每个人按照此题对诗一篇，每人只发一张白卷。 啊啊， 就一张卷子。 是， 不准打草稿。 哦， 不能写清底儿，只说写错了完算废了。 哎呀，这可不易呀。 不易呀。 啊， 不易得分谁。 哦， 我接过了白卷， 嗯， 研浓墨，添饱了笔，不加思索，一气呵成交卷。 真够快的。 同学们也有交卷的。 是啊， 也有没写完的。 哦哦， 还有刚研得了墨的。 那就太慢了。 25分钟到了， 嗯， 收卷。 是， 不管你写完没写完 啊， 呼啦呼啦全连走一大摞，交给校长。校长先看呢， 嗯， 得捡好的，你不好的递过去，多让人康圣人笑话。 对呀，啊， 校长一瞧这篇， 嗯， 不好， 不好， 这个不行。 你看看， 不像话。 嗨， 写的不行。 哎呦， 墨都研阴了。 怎么还有这学生？ 这谁的？这怎么没名字？ 这也太废物了。 挑来挑去，挑出一张最好的来，一瞧这名字， 谁呀？ 马志农。 哦，是你的。 赶紧递过去。 嗯， 康老先生，请你老看这篇陋文。康有为接过我这张卷子，那真是一见此物大吃一惊，好意思凉水浇头，怀抱着扔。 哎，杜十娘啊。 好，文章奇哉，文章妙哉，文章绝妙哉。 嘿， 校长说你老夸奖。非是康某夸奖，这篇文章是我平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绝妙文章。 嗯， 你听见没有？ 是是是， 听见没 有？啊， 康圣人没见过这样的文儿， 嗯， 没听过这样的词儿。 是啊， 康有为说：“贵校校长， 嗯， 请看这篇大作， 嗯， 由始至终一气贯通，笔力之精神，形如游云，速如闪电。”下笔之处一笔不脱，犹如凤舞龙飞一般。说我写得好。 哦，是是， 诗中之妙句，并无半言抄袭前人，寻章摘句，字字乃珠玉之价，可称千金难易一字矣。常云唐诗尽字，汉朝文章，今有高足一人，三代兼全矣。唐有韩愈、杜甫、李白，宋有三苏、米蔡、王安石等人，此乃唐宋两代八家之才子，至今世文之人无不称赞，能诗能文者无不效法。今有高足一人，乃后起之秀，空前绝后之文章，盖世之奇才，唯恐那唐宋两代八家之文章，身价落千万丈矣。 哎， 他说这是什么意思？ 他说呀，啊，有了我这篇文章， 嗯， 把那唐诗进字比的是一分钱都不值。 哎呦，一分都不值了。 校长说，你老先生不要如此夸奖。 嗯， 你老先生乃诗文之老前辈，你老先生又有圣人之美称。小徒这篇陋文，词句不佳，字体不妙，难登大雅之堂，不足以喻高人之目。先生如此夸奖，我师生惭愧无地矣。 还无地矣。 再者，小徒何人焉敢比唐宋之古人乎？ 哎，行了，就别呼了。 康有为说：“不然，不然， 嗯， 非也，非也， 不对了。 据我看，不但唐宋诗文不及，就是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著有《前后出师表》，可称盖世奇文。想出师表中之妙句，不过如此。 哦， 听见了 啊？是， 听见了 啊？ 他说诸葛亮《前后出师表》那妙句 啊， 就是好的地方 是 不过如此，跟我这差不多。 那不好的地方呢？ 还不如我这个。” 这诸葛亮也得拉车去。 校长说：“你老先生越发夸奖， 嗯， 小徒既不敢比唐宋古人，焉敢比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老先生？孔明先生居住卧龙岗，孔明道号叫卧龙，孔明诚乃一龙。 嗯， 小徒草蛇不入， 嗯， 草蛇焉敢以卧龙为伍？”再者，孔明先生官拜武乡侯，后人以武侯称之。 嗯， 孔明乃是武侯， 嗯， 小徒乃是眼儿侯。 眼儿侯啊， 眼儿侯乃幺二三等辈，眼儿侯遇上武侯，焉敢搂武侯之柱，岂能赢钱乎？ 他跑这掷骰子来了。 康舍儿没听明白这句， 我说的。 康有为说：“贵校校长， 嗯， 不必如此客气。今日会其人之文，未会其人之面，亦与高足一会，可肯赐教否？” 嗯， 康圣人要瞧瞧作诗这个人。 哦，要见见你， 要瞧一瞧我的庐山真面。 就这还庐山真面了？ 校长一听，站在讲台上，小马子，小马子，过来上厕所。 哎，不，你等会儿，你等住，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你不叫马志明吗？ 啊， 这小马子，小马子，这怎么回事？这是？ 哦， 啊， 我们学校啊，一般的啊，都不叫学名。 嗯， 每一个人都有简称。 哦，还有简称。 哎，一来校长点名就这样。 嗯， 小马子、大个子、栓子、刘二、老李、杨大，你们走，带灯啊。 好，这是拉碗的。 小马子过来，见过康圣人。 嗯， 我过去鞠躬行礼。 哦， 圣人好。康有为一瞧我这模样，大吃一惊。 又吃一惊 啊！这就是令高祖。校长说：“正是小徒。”什么名字？马志明。嗯，好，志明，志明，明智必然聪明，相貌不凡，又有栋梁之才，我国有此一人，振兴有望矣。 就你呀、 这篇华汉阁下大笔否？ 哦，问是你写的吗？ 我说区区不才，然也。 又来了。 那么按此文章，可能重写一篇呢？ 嗯， 他让我照着那个样再来一篇。 这什么意思呢？ 这还不明白吗？ 啊， 他认为那不是我写的。 哦， 他以为那是别人替我写的呢。 你看看， 我说可以再写一篇。 嗯， 好，又发一张白卷。 哦， 当时有人给我脱靴捧砚，当着康圣人，我是刷刷刷刷挥笔而就，两张一笔，分毫不差，是一点不错。康有为是赞不绝口，我这词儿写的太妙。 怎么写的？ 康圣人出的题是春 啊， 让我们对的是秋，我这是秋文，八月。 您给念念怎么样？ 可以， 咱们听听。 我念一念啊。 啊， 八月，哎，到这儿得上口，这月不能念月，月， 哦，都得这样 上口。 哦，明白了。 八月秋风阵阵凉， 嗯， 一场不露一场霜，小严霜单打独根草，挂得扁甩子荞麦梗上而已矣。 还而已矣了、 嗯、 这不王二姐私夫吗？ 康圣人哪懂这个呀？康有为说：“此学生贤良方正，真是饱学鸿儒，况且熟悉地理，何不叫他大展经纶，为国出力？我看本市缺少一名超等顾问，此学生应受其职，方不负其所学。” 哦，超等顾问。 校长说：“小徒才疏学浅，不能升此重任。”哦，令高祖， 绑扎腰细，颇有耐力，超等顾问是正冲此任。校长说好，快谢谢康圣人吧。我一听坏了坏了坏了，校长给应下了，我哪干得了啊？ 行啊，这官不小啊。 哪儿不是官儿？ 不是超等顾问吗？ 是抄起车把等着，有顾家我就问。 哦，还是拉车呀。 好，好，刚才您听到的是相声老艺术家马志明、黄宗明二位合说的传统相声文章会。下面我们请您听一段年轻的演员表演的作品。这段演员大家非常的熟悉，应该说自从他们的一段《满腹经纶》走红全国各地大江南北之后，这对相声演员的名气是越来越热，他们的专场开遍了很多的地方，都得到了追捧。一般听到的呢是这个精简版本晚会上表演的《满腹经纶》。今天我们请您欣赏一段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栏目在民族宫大剧院特地为您录制的实况版本的《满腹经纶》，有请苗阜、王声。 惊出我一身冷汗。 这个昨儿晚上啊，这个徐涛就将我一军， 是 啊，这个拦的时候就说这个满腹经纶 这个节目啊， 我说实话， 哎， 恐怕大家都听吐 了。没听吐我们也快演吐了。 从初二开始啊，这个微信微博几乎就刷了屏了，刷了屏了各种版本的满腹经纶。 嗯 啊，我就害怕大家都听腻了 啊， 听腻了。刚才还有很多人还在后台说呢，就是现场版啊，现场版那就那样吧。其实啊，满腹经纶这东西最早啊叫歪批山海经， 是这个名字、 有这么一个节目。 哎， 是2013年9月14号我们第一次把这节目搬上舞台的。 嗯嗯， 搬上舞台的那天呢，是纪念我们西安的相声算是开山祖， 嗯， 张玉堂先生。 哎， 张玉堂先生说实话为咱们西安的这边相声算是开拓了一番疆土。 对， 从此才拉开了这个西安相声的这么一个序幕。 嗯， 刚才上场这边站着张长所先生， 长所先生， 还有今天专门赶来但是没有上台的张长泰先生， 嗯， 就是张玉堂先生的两位公子。 哎， 张长所先生是张玉堂先生的大公子，今年71岁高龄了。 献给老先生的掌声。 哎，看不出来，说真的，是他们搀扶着我们一路走过来，真格的扶 帮助着咱们， 帮助着我们这些孩子们。 嗯， 我们这两个人呢、 啊、 王声老师有他的生理是精神缺陷呀、啊。 我以为你要说什么呢。 好多人都知道啊，有一句老话儿说得好，不信抬头看王声比过谁。 不是不信尔等抬头看古往今来放过谁吗？ 这是我不知道这些个词儿啊，不是这词儿、啊、这有些东西人家比我还好点，我这个各方面的文学知识上说实话我确实有一份好学的心。 您刚才已经介绍过自己这份雄心了， 我还没有介绍过我的壮志。 哦，好， 您琢磨在我们的地方有多少好东西。 嗯， 先说白居易先生， 乐天居士， 有没有白居易？ 有， 唐宋八大家 没他。 你给我瞪这么死是要咋？ 对不起，这是我的职责。 你就让他当会儿唐宋八大家咋了？我说了又不算。就这一会儿，我唐宋八，你说对对对对对对，你看你好我好大家好他也好，你是？ 你是因为要我是怎么的了你？不是，我不能，我第一啊咱得弄清唐宋八大家是古文运动说的，古文的唐宋八大家，白居易是诗人，不能往里算。再一个我实在来不了您那个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没有那个模仿。 这挺好，挺好挺好的。 这段苗阜、王声合说的《满腹经纶》刚刚开了个头，这是前些年我们在民族宫大剧院录制的实况版本。由于时间关系，上半段先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空中小林请您再继续欣赏苗阜、王声的精彩实况。上远和您过会儿见。 切平安，天天快乐，让歌声驱散末日的忧愁，让酒香温暖人们心窝。祝你一路顺心，祝心不作，欢发吉身，幸福生活。祝你一路顺心，祝心不作，欢发吉身，幸福生活。欢度节日愉快的时刻，祝愿家幸福，人人快乐。在灿烂阳光下，心花怒放，在人生大道上放声高歌。祝愿爱情甜蜜，青春似火，身体康健，事业蓬勃。祝愿爱情甜蜜，青春似火，身体康健，事业蓬勃。欢度节日愉快的时刻，祝你岁岁平安，天天快乐。在欢度节 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于四月在北京盛大开幕，打造视觉盛宴，点燃影迷热情，引爆春日狂欢。春天来北京看世界最好的电影，2018年4月15日至22日，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看林里场景喜，终于下车闲飘。红杏枝头春意浓，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房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光过半耳边。 87.6， 朋友们早上好，今天是星期一，农历2月初3。今天北京市的天气预报是早上多云见晴，有轻雾，东北风2-3级，气温2到6度。今天上午多云见晴，气温6到11度，偏东风2-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晨练。登山气象指数也是2，适宜登山。今天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2级，比较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今天的紫外线强度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请大家要注意防晒。生活气象指数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膀子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到根儿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谱写经典，努力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风格文章味熏，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沾架。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到根儿了。 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那么上半段我们请您欣赏苗阜王声和说的满腹经纶刚刚开了个头，这是我们文艺广播特别录制的剧场实况版本。那一年呢，这段苗阜王声和说的满腹经纶的确通过网络红遍了大江南北，成为了当时曲艺界的一个热议的话题。后来苗阜王声率领青曲社到北京来演出，当时呢还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做客啊，跟大家来聊聊陕西的相声，聊聊他们的创作。当时苗阜把这次进京演出称为是进京赶考，足见他们的重视，还有他们对于北京啊曲艺圣地的那种虔诚和严谨。好，下面我们就请您继续欣赏这段满腹经纶实况版本。 有请苗阜王声。 先说白居易先生， 乐天居士， 有没有白居易？ 有， 唐宋八大家， 没他。 你给我瞪这么死是要咋？ 对不起，这是我的职责。 你就让他当会儿唐宋八大家咋了？我说了又不算。就这一会儿，我唐宋八，你说对，你看你好我好大家好他也好，你是？ 你是一味药啊，知道吗？你不是，我不能，第一啊，咱得弄清唐宋八大家是古文运动说的，古文的唐宋八大家。白居易是诗人，不能往里算。再一个，我实在来不了您那个，对，我没有那个模仿 能力。这挺好的。唐宋不是八大家的白居易，我特别崇拜。当年他在陕西，这个仙游寺，写下了著名的《长恨歌》。 哎， 此恨绵绵无绝期， 绝唱。 哎，特别好啊，我喜欢这东西，没事临摹临摹。 哟， 好家伙，内容多好，永和九年。哎，这是， 这个是《兰亭集序》，王羲之写的。 王羲之是唐宋八大家。 对， 写得很好。他们都是哥们儿啊，都是伙计。 王羲之是晋人，不是唐人。 咱扯得更远了， 对， 进吧大家。 进有竹林七贤，没有八大家。 你的知识量咋这么大？写得多好，白居易，我崇拜。青曲社在西安的总店在碑林， 对， 对吧？碑林的地方弄了多少好碑？ 对， 比如说大唐圣教序，十台孝经，咱们现在。你们九零后老说那蒙字儿，那个字儿就是从那十台孝经里头的，李隆基手书的蒙字儿，还有囧字儿都在这里头。 是吗？ 我们经常没事去观摩呀。 有碑林看看。 我们那还有一个下马陵。 啊，对。 董仲舒之墓。 对了。 多好，就在我们跟前儿。下马，为什么下马陵呢？ 为什么？ 文官下轿，武官下马。 对。 这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这么一位。 一代大儒。 了不得呀。想当年董永和七仙女生下董仲舒。把他留在凡间，剩下好他们有 一个小问题。 啥问题呢？ 董仲舒是汉武帝时人，董永和七仙女这个故事出现最早是在魏晋时期的《搜神记》， 是不是都是解放前的？你不是都学会对了吗？ 不，我实在不知 你这个傲娇的性格呀，我跟你说， 不。 嫌弃加拆台，我特别不喜欢你这一点。你这么想象，这么想象带神话色彩。 他俩在魏晋时期生下董仲舒，唰扔回汉武帝时期，扔不回去，忒远了那也。 好吧。谁生的董永？你说吧。 我哪知道去呀？ 谁生的董仲舒？他妈叫啥？邻居四大爷叫什么？你不是会的多吗？ 我又不是居委会的，我查这干嘛呀？ 你这太讨厌了，太狡猾了。 您这个知识必须得准确啊。 是人呐、人是有一些缺陷，你就拿我这个知识方面，我是缺了那么一块。 缺了那么一块。 我这不是有一个好学的心吗？不管论语、孟子、大学、小学、中学我都看，你知道吗？ 论语、孟子、中庸、大学，这是四书，学庸论孟。 对，我知道嘛，我知道这个嘛。论语我看这个很多，论语啊，就是过去论语者二十篇，重弟子记善言， 三字经的话 没事我能拿来研究啊。孔老二说的话， 对啊， 至圣先师孔老二，了不得的人物啊。 至圣先师孔老二，不是一套话呀，这个的至圣先师孔夫子，孔老二是对他不尊敬的称呼，不好 啊。至圣先师孔夫子，了不得的人物， 对， 《论语》， 我 研习过啊，而且现在很多现在都已经遗失了。 这句话说对了， 哎， 今文古文两派之争，就是说《论语》有错简， 哎，都已经遗失了， 有好多 词句都不对了。 你比如说啊， 嗯， 有那么一句， 嗯， 子骈 子曰， 你讨厌啊他， 这都是《论语》的话吗？这都， 对，我这是补全，尽量让他全面一点。你孔子是圣人，还有孟子我也看，孟老二啊，说实话。 哎， 孔曰成人，孟曰取义嘛。 孟轲可不能叫老二了，孟夫子家里的独一份，他 孟大。孟大人家写的书，孟子， 嗯， 孟子上孟下孟，哆啦 A 梦。说实话，我在日韩游的时候，我也研习了一下，这都特别好的书。 没有哆啦 A 梦， 好家伙，最喜欢的书是什么书呢？ 嗯， 说咱现代这就四大名著了，最喜欢的 是吗？ 《红楼梦》，我最喜欢。 什么书？ 红楼梦，《红楼梦》我最喜欢，曹雪芹先生所著， 嗯， 了不得呀， 是， 这是多好的书， 嗯， 当年焚书坑儒都没烧了这本书，因为很多人呐，争相的去保护这本书，民间传抄量非常的大，你知道吗？ 焚书坑儒时候就有《红楼梦》了，曹雪芹算是挖掘整理是吧？是， 不是，这有这么个历史事件叫焚书， 焚书坑儒烧的是先秦的书， 啊。先秦的书 啊， 这不烧他吗？ 这没赶上，不是一个朝代的吗？ 万幸啊，留下来了，写的多好， 嗯， 里面有一些经典内容，到现在还捶打着我的脑仁， 就把你捶打成这样了，是吧？ 就捶打着我的脑仁，你明白？ 什么叫捶打着你的脑仁啊？就 是激发着我的灵感，你知道吗？《 红楼梦》， 《红楼梦》 哦， 写的多好， 嗯， 里面尤其是人物的描述，各位可都看过这东西。人物描述特别的好，就譬如说， 你熏着我了。什么叫譬如说呀？ 比如说，丝毫比说， 丝毫 比说呀， 嗯， 就是里边有那么一段描写， 嗯， 人物啊，都知道这个金陵十三钗，金陵十三钗呢，当年南京沦陷，墨玉等十三名。 您不是介绍《红楼梦》吗？ 我弄个电话。我弄个电话念一念， 金陵十二钗。 金陵十二钗， 哎， 头一钗就是王宝钗。王宝钗，当年苦手。 王宝钗是谁呀？ 王宝是苦手大观园一十二载， 哪有这人家呀？ 没有吗？王十二钗，王宝钗， 薛宝钗， 刘宝钗， 高宝钗， 张宝钗， 十二个叫钗的人是吧？这 十二钗吗？ 哪有去？金陵十二钗。 啊， 玉带林中挂，金钗雪里埋，头二位林黛玉、薛宝钗。这王宝钗苦守大观园十二年，门房大爷的媳妇儿吧。 你咋会这么多呢？不说他了行吧。 嗯， 金陵十二钗，钗钗钗嘛，有意义。薛宝钗，我最喜欢薛宝钗， 是吗？ 大家闺秀， 嗯， 你不信，你不像林黛玉，矫情的很。 一般的这个我们看书都喜欢林黛玉， 林黛玉太矫情，而且病秧子，一弄就病了，又没有医保，又你找个这媳妇，说实话，太费钱了，你知道吗？薛宝钗这个好，你人家身体也好，也魁实，也壮实，你知道吗？而且人家大家闺秀， 嗯， 里面有段描述是这么说的， 嗯， 这么说的啊， 嗯嗯， 这一日，薛宝钗款动缠足来到大观园里。里见刘外婆坐在门， 对对，不对了， 怎么了？ 刘姥姥， 姥姥不就是外婆吗？外祖母， 爸爸 ，mother 的 mother。你这个闹的， 你还是个伦理学家啊？ 废话，我从小就玩那个，爸爸的爸爸是爷爷，妈妈的妈妈是姥姥。我有那个硬币，扑嚓一个，哒哒哒。 记住，这地方说的不是亲缘关系 啊， 上年岁的妇女对她的尊称姥姥 啊，姥姥， 这是骂街。 不是，我不是跟你这确定一下， 啊，姥姥没有那姥姥这不成 啊，姥姥。 哎， 见刘姥姥坐在门槛之上， 哦， 轻施一礼来到府中 啊，来了， 见高朋满座， 嗯， 宝钗赶紧深搭一躬， 嗯， 说道：“皇叔洒家在盘丝洞等你。”这段描述啊，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这个样子。 您看的这是四大名著的合订本吧？ 为什么呢？ 这人都在一块住着呢， 哪儿有就哪儿都住。 薛宝钗说：“皇叔洒家在盘丝洞等你。” 要不然呢？ 齐了这都， 多热闹！你看看， 什么玩意？ 我会的多嘛，我会的多太多了，开玩笑呢。这都是咱慢慢研究，可能时间长，有时候一句两句记不住，这也是难得，是吧？ 哦、 这难得、 哦， 我还有记得清的呢。您、比如说还有那么一张，我记得也深刻。 嗯， 那咸鱼儿生的公子周岁之时， 嗯， 郑老爷为他试探将来的志向， 嗯， 将世间万物摆在长桌之上无数，谁知那公子任何物皆不取，但把那女孩用的粉抓了满手。 嗯。 郑老爷大怒，这小子将来肯定是微博控，要不然要这么多粉干嘛？太影响我了。哎呀，你看人家呀， 这是原文吗？ 这是翻译过来的。 哎呀，没有没有， 大概就这个意思。 嗯， 这个可能时间长了，你看快记全了吧，快记全了，马上就记全了。 你记全过吗？ 我当然记全过。我一句记不全，我能撂这个嘴子吗？ 这都什么词儿啊！ 我给你选一个我记得最深刻的， 嗯， 印象最深刻的， 印象。不是您刚才那个自残的行为是为什么呢？ 拍打一下我的脑仁 啊！ 在我上初四的时候， 我的天， 学过这么一篇文章。 不，苗老师，苗老师，这不对了，都上了初三呢。 我是没改之前的，小学是五年，初中是四年。就那个时候，那个 有这学制吗？ 你是这么听，你就说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就知道得有这个。 就是初中的某一年吧，有这么一篇文章，叫《林黛玉入贾府》，有没有？ 有 这篇吧？ 这篇当时讲课的时候，老师提过，是白描的经典。 你看，我都听不懂，写的特别好，你知道吗？哎呀，白描了，白描了，打不着啊，白描了，啪。飞了，那枪法不行啊，像你近视眼根本打不着，你知道吗？白描了。这个啊，当时他白描了， 真幽默， 这叫诙谐，你知道吗？ 什么哪个白描啊？ 啊， 三五笔勾勒出一个人物的形象，形神俱备，这叫白描。写作手法还白描了，白描了，你打过猎吗？ 白描，白描，白描，白描。经典，经典，经典，经典，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是白描的经典。 哎呀，我怎么找这么一个说相声的搭档？ 文章我还记得非常清楚。 不是，说准了，真记得住吗？ 贾母言道：“ 这就要来。” 宝玉平日里打也打得，骂也骂得，今日里为甚要摔你的命根子？ 哎，还真是。 宝玉言道。园子里姐姐妹妹们都没有，单我有。如今来了一个天仙似的妹妹也没有，我还要着老石子作甚？ 对对对，有这。 贾母言道：“你妹妹原是有的。”王老师，我背得清楚不清楚？哎呀，我这小时候，你看多少年过去，咱那个记忆力脑 仁儿啊，嗯，倒是原词儿 啊， 意思啊不一样， 词儿都一样了，为什么意思不一样呢？ 《红楼梦》真是一部奇书啊！就您模仿这老太君，宝玉原是有的，这是史老太君。 你不得把人物这个性格各方面塑造出来吗？斯坦尼 就塑造成， 你这就 叫斯坦尼了。 斯坦尼、 哎、 演员自我修养，这都是哈数，你得把这个弄出来，你知道吗？ 您记住 啊， 对文学作品一定要认真研究它的精髓部分，不能自己理解成什么样就是什么。 我是觉得人物你不能老是那么掉个脸。贾母言道：“宝玉平日里你打也打得，骂也骂得，今日干嘛要摔你的命根子？园子里姐姐妹妹们都没有，但我有，我要这劳什子作甚？”你妹妹原是有的，你这就没什么劲，你知道吗？我是想把人物要塑造开。 哦， 你再说了，以我这个活泼的性格 呀， 我这个活泼的性格，我也不会太喜欢这个玩意儿，对吧？我这个 您不喜欢，您说它干嘛呀？ 我这个活泼的性格就喜欢神话。 哦， 神话它热闹， 是吧？ 对 特别的热闹，好家伙，共工祝融， 怒处不周山， 哎，好家伙，就是过去讲，我研究这东西，我发现很多现在不合理的地方。 人说一说， 你就比如说过去，讲这个神话的动物， 动物 有龙， 有 凤， 有， 好家伙， 龙凤呈祥啊！ 对，你看你也说这个， 嗯， 一结婚叫龙凤呈祥。 对了， 凤是公的。皇才是母的，应该是龙皇呈祥。 您就研究这个， 你就过去好多，我们也聊过这个啊。 嗯， 精卫填海， 人说过这事儿， 都聊过啊。 嗯， 都聊过。这我原来都误会人家是大汉奸来着。 对， 大 弄错了， 都弄错了。后来王胜老师给我纠正过来。 嗯。 当然了，寡妇追日，后来我们还真研究。确实有寡妇追日这么一回事。 哪有夸父追日吗？ 就是研究嘛，开个小玩耍，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 我本来不怎么尴尬。 什么乱七八糟的， 您说的都是什么呀？ 最喜欢的， 嗯， 还是我们今天老说的， 嗯， 真正的喜欢， 嗯， 我打小就喜欢，就是哪儿脱闹海，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部作品。哪儿脱闹海， 哪吒闹海，咱头了说过哪吒闹海， 我又说错了吗？ 对，哪吒，陈塘关三太子哪吒。 你纠正了我这么多遍，我还说哪儿脱，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什么呢？ 这词儿是我背的。哦，对不对？ 好吧， 太正确了。 嗯， 但是我喜欢这个故事。 嗯， 哪吒三太子， 嗯， 陈塘关李靖的儿子。 对， 有一天， 嗯， 在江边嘛，海边、湖边， 嗨，陈塘关外渤海湾， 渤海湾边， 嗯， 游玩玩耍， 嗯， 撕拉肚兜就拽了下来，哭嚓就跳进海中，好家伙，搓这个滋泥啊， 呀， 扑嚓嚓嚓，扑嚓嚓嚓，扑嚓嚓嚓，扑嚓，滋泥飘满了整个海面。 嗯， 但人家龙宫里头人确实啊， 受到这个污染了， 确实有。龙宫里面也有三太子啊， 嗯， 龙王三太子惠饼， 敖丙，敖丙 惠， 敖丙， 敖丙正在吃惠饼， 嗯， 吃的非常的高兴， 嗯， 好家伙，上面是滋泥，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哎呀， 就下来了，非常的惊扰他， 十分生气。 好家伙，这龙王一看，龙须之上， 嗯， 挂满了160的滋泥啊。 他还数来着是吗？ 一百了，当时就也正在吃烩饼。 嗯， 干什么了？这是干什么了？人好好吃个烩饼都吃不好吗？干什么了？ 不，我一个问题 啊， 陈塘关外渤海湾 啊， 龙王三太子是一个陕北人， 各位可能不太了解。 嗯， 因为在我的心目当中，陕北人都是贵族。嗯，我特别尊重他们，你知道吗？干什么了吗？人好好吃个烩饼都吃不好吗？夜叉上去弄死他。好家伙，这夜叉， 嗯， 得令， 嗯， 得令，拿出这大叉子。 什么叉子？五谷烈焰脱天叉， 是吧？ 哎， 五谷轮回大天叉。 哎， 拿好这大天叉， 这是掏粪的用的，那是。 你刚说个什么叉？ 五谷烈焰脱天叉， 大叉子。左手叉，右手刀， 哎呀， 拿枪上去。 他吃西餐去了是吧？他 害怕打不过呀。 哦， 害怕打不过呀。 嗯， 好家伙，全副武装啊。 嗯， 带着他的小伙伴们。 嗯， 好家伙，海带精，马小精，痦子精，23333精，XD 精。 这都是什么妖精？怎么成的精？这都是 妖精就太多了吧？好家伙，都上来了， 浮上了海面， 浮上了海面。 嗯， 好家伙，一看见哪吒， 嗯， 我说那小孩，你哪能上来？说你机会了，你别洗了是吧？ 一个陕北三太子 啊， 带一个河南夜叉， 对，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组合呢？ 快乐的组合呀。 什么快乐的组合？这不合理啊，这都。 好家伙，这哪吒也不是善茬啊。 嗯， 当时就拿出呼啦圈长手绢， 哎， 拿枪在手中，这就准备。 搁下搁下搁下，哪吒又不是艺术体操队的，拿呼啦圈长手绢干嘛呀？ 应该拿的是 混天绫乾坤圈。 混天圈乾坤零 翻了，混天零乾坤圈， 一个圈一个零，拿将在手中，好家伙，挥舞着，不断的挥舞呀，好家伙，你倒是来吧，小叶盼你这个吗？当时夜叉和他的小伙伴就惊呆了，好家伙呀，海浪太大， 我真羡慕你有条好腰， 还不错，还不错， 这是乾坤圈的打法吗？ 应该是， 宝物集在了半空， 宝物集在半空，宝物集在半空，宝物集在半空，神仙打架那可是非同凡响啊！叠风混龙，夸嚓夸嚓夸嚓夸嚓夸嚓夸嚓，夜叉拿叉子，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这边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叉叉叉叉叉，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好家伙，一会儿风浪就起来了，不一会儿就把金山寺给淹了。法海正在那念经，一看这都砸的，老子惹拉锅了。 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经典大字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更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事处，二门是善绿屏风，撒金香是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新的一年新的播出时间，每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以上您听到的是苗阜王声和说他们的成名作《满腹经纶》，这是我们特地为您录制的剧场实况版本。空中笑林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明天早上6:30，空中笑林尚远继续在这儿恭候着您。